想念。 哇哦，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我要夏天》，也是特别有他个人风采哈。而这张呢，就是收录在他的《哎呦不错》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也特别适合在这样的时候来听一听。其实因为啊，这一周的周五就要立夏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事情，总觉得这春天好像还没有过完，怎么就立夏了呢？但相信这两天的温度会给你很强烈的这样的答案哈。我也不知道去年的时候我在穿什么，今年的时候就觉得我的春装刚拿出来还没有穿一遍就已经要放进柜子里了，所以有一些遗憾吧，但是也一定要迎接这个夏天的到来了。今天来听听这些歌曲都和夏天有关系哈，非常的热情洋溢，这样的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听歌的时候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都可以把大家听到歌的时候的一些想法发送过来。就刚刚听到这首《我要夏天》啊，突然间想起去年夏天的时候自己去海边就到处乱逛，这种感觉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哈。总觉得夏天是热情洋溢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棒的。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兰卡的一首《My Love》。 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 记忆，心中把你燃起，在这蓝蓝的海上等待你的来临。船儿上面有个我，也有你，阳光下同把那帆儿扬起，在这蓝蓝的海上等待你的来临。船儿上面有个我，也有你，阳光下同把那帆儿扬起， 来自小哥费玉清的一首《热情的夏季》。刚刚说到热情似火的夏天就是要来了，所以我们也要准备好吗？其实刚刚听到这首歌，能想到费玉清在摇头晃脑唱着这首歌的情景。如果你也可以的话，相信你也听过他的歌了。下面这首歌呢，来自苏打绿。哇，夏天总是喜欢喝一些苏打水啊，不知道这个乐队名字和苏打水有没有关系哈。这首歌呢，是他收录在专辑《夏狂热》当中呢，也是吴青峰去作词作曲的，当时在2009年发行的。当时是围绕着四季的一个计划去做的这样的旋律，在这首歌体现当中呢，是一个懂得知足的父母的故事。每天的工作的动力就是来自于家庭，家是他们正在追逐的一个美梦，而从结束梦到开启梦，代表着他们周而复始的每一天。他下了夏天。

这街上随便走走，一转过街口就看到一个成熟的女人，脚步轻，夏日风里悠然荡起，一个成熟的女人，脚步轻盈，像鲜花在原野开放。 每次听到这样的歌，总会想起很多和夏天有关的故事。这是来自许巍的一首《夏日的风》，也收录在他的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刚刚其实真的是在讲自己夏天的故事。前两天的时候，在五一假期呢，是买了一个大西瓜，一刀切两半儿。当然不是打太极了，是真的是切得开了两半。然后相信你也知道我是怎么样去吃的，对，没错，就是拿一个大勺子去挖西瓜吃。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夏天呢就是抱着一个大西瓜在空调房里，然后还有 WiFi， 这个生活简直美呆了，就这样去度过一个漫长的夏日吧。想想也是特别的期待，而且想到了在很多年前的上大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经常会和宿舍的小伙伴两个人就是合伙去买一个大西瓜，然后一人一半。但那个时候呢，随着被和瓜皮一样还会丢掉很多的勺子，真的每次都是吃完了瓜之后可能没来得及收，勺子就被在瓜里一起扔掉了，好可惜啊。现在想想也是。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和夏天有关的，是来自李玖哲，一个久违的名字。这首歌呢也是他在2010年去发行的一张专辑《好久》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由周杰伦去作曲，李玖哲来演唱的。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呢，李玖哲是用周杰伦的曲调，但却唱出了他自己的味道，一首非常好听的夏天。 手，浪漫地抱着你，看着日落。那时候

失去甜蜜的香醉。 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这首歌来自 My Little Airport。 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首歌确实是就是他们一贯的风格哈，非常的清新，非常的梦幻，而且配乐啊配器非常的大胆，这个非常好玩的香港乐队。今天听的很多歌曲都是说我们和夏天的一些关系哈，和夏天的一些味道，包括上半时段听到了很多像许巍、苏打绿还有李玖哲的歌曲，下半时段呢依然会有很多关于夏天的歌曲送给大家。而接下来这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当中就带着一个夏，还写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呢跟他也有一些关系，没错，就是胡夏了。胡夏呢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爱夏》，而且是收录他的专辑《胡爱夏》当中，有点绕口哈。但胡夏也表示说，这首歌想要传达的就是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就像是夏天一般的轻松快乐，没有任何的负担。每当他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很多温暖快乐的画面，像恋人在一起那种互相爱护、互相珍惜的感觉。所以歌词的第一句就是说，会不会有一天四季都会变成夏天呢？ 会不会有一天四季全变成夏天？是不是这样你才会相信永远？看你靠着我的肩，刚刚睡着的侧脸，爱人不断在我心里蔓延。爱上你第一个夏天，你就问我爱会不会变。如果你想要去冒险，我会不会给想跟你 想给你整个世界，想带你一起去冒险，想跟你一起接受考验。也许爱情比你想象中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夜风挑动银浪，夕阳托云偷看，看见青色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眼睛星阳灿烂，每次星月弯弯，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红得像她嘴上的 来自王菲的一首《南海姑娘》。每到夏天的时候，海边总是让人特别的神往，想着那些夜风，想着那些夕阳，漫步在海边总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当然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在海边去走一走，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一位之前的情歌天后哈，现在依然是情歌天后，但她之前唱的歌呢，大部分是一些苦情歌。 因为他唱的歌曲总是能够熨贴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温暖。他就是梁静茹。提到梁静茹，提到和夏天有关的一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想到的，就是这一首《宁夏》。而这首歌呢，也是当时他在拍 MV 的时候，讲述的是三个好朋友在旅行当中最后身无分文，三个人只能靠洗车来挣路费的故事。相信很多人在 KTV 当中也是看过这个 MV 了，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有意思，这样一个美好的回忆。这首来自梁静茹的《宁夏》。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样的精准，我最喜欢让盛夏去贪玩，把残酷的未来 这首来自五月天的《盛夏光年》，相信也是很多人在夏天当中的一个记忆了。这是他们在2006年发行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呢，也是电影的一个主题曲。之前在夏天的时候看到那个《中国好声音》的音乐节目的时候，有人在翻唱这首歌，所以大家也是重回到视线当中了这一首《盛夏光年》。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独立的小乐团——隔壁团乐队。这些年他们的歌曲呢都是非常有个人风格的，这种非常清新的摇滚，来听听他们带来的这一首《夏天海边》。 我突然感觉汗水在往下掉， 往下掉， 手中的冰激凌快要融化掉， 融化掉， 大排档还是从前的那个味道，就来把啤酒干掉干掉，哥们干掉干掉。我想要去那海边来走一走，打电话给我的那几个无聊好朋友，每个人都在为女朋友涂着防晒膏，就来把衣服脱掉脱掉，来把衣服脱掉。 长夜漫漫，夏天来到睡不着，海边海边，感觉充满爱的浪潮。长夜漫漫，夏天来到睡不着，海边海边，总是让我觉得美好。哒哒哒哒哒哒。 睡不着，不如去海边走走吧。这是来自隔壁团的一首《夏天海边》。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好妹妹乐队。这次呢，是他们在写完歌之后，觉得男生唱这首歌仿佛不够温柔，所以就找来了小娟来一起演绎的这一首《晚风》，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城市的灯，今夜的晚风你去哪里，请告诉我，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 北京时间